我哋使唔使讲下《苹果日报》里面有啲咩毒瘤喺度要去除啊？我哋好似研究。 我上次讲咗陶杰啦，我想讲咗陶杰啦，其实可以讲下高慧贤。高慧贤呢、這个， 高慧贤都系类似二九嗰啲嘢嚟嘅。 佢帮帮三太啊嘛，系嘛？ 帮三太， 三太啊！ 佢好之前帮过佬嘅，净系贴嗰啲合照啊，加拿大又食饭啊嗰啲相噶。 系煮饭俾佢食，唔知有冇揼骨力，真系衰油。 应该可能出埋火添啊，唔系出油咁简单啊。我唔知啊，应间又要以泪洗面啊！阿芒姐听到， 咁啊，咁唔好，唔好讲人哋屋企事。即系咧嗱，而家有啲嘢，我哋睇翻咧，你海外嘅香港人，咁你睇翻香港，一系咧就中意指指点点，哎，你啲仆街就嚟死噶啦，你啲港珠，一系嘅思维咧就系香港冇运行噶啦，即系你从反对派角度就系香港你系港珠冇运行，一个角度咧，建制派嘅角度就好就觉得啊，你哋咧都系即系搞搞震都系抵死噶啦咁样，咁嗰种心态咧，其实真系害死香港。即系你啲人听嗰啲人，喂，佢完全对香港都一无所知，佢又加把口又嚟指指点点，你香港都有人睬佢嘅，系嘛？ 我唔知点解啊，其实真系，其实佢自己移咗民噶嘛。其实你谂下就，你谂下就知啊。香港其实即系如果讲搵食嘅话，其实香港好过外国噶，到而家都系，因为其实嗰班人指指点点嗰班人。中祖康啊，咩高慧贤啊，嗰啲全部住喺外国，但佢啲钱喺边度赚嘅？咪供稿俾苹果咯， 系都系赚香港嘅钱， 赚香港人钱噶嘛？咁我又唔明佢啊！你如果系赚香港人钱，你点解要讲到香港咁 Q 差咧？其实香港唔系真系好差，香港政治层面系差，冇呢、這个唔可以否认嘅。但系你搵食嘅话，其实香港而家好差咩？我真系唔觉，讲真，即系我都成日翻去，我六七个月就翻一次。喂，冇乜问题喎，其实成个社会。即如果你 經濟層面是沒有的，沒有的，搵食層面呢，大家即坦白說都是百業興旺，可以說是樣樣東西都很旺，你見那100元一個拉麵，人們排曬隊去吃，有問題嗎？不只是一欄的，所有拉麵要100元每個，你間間都排隊的。 同埋你食晏時間去灣仔銅鑼灣嗰啲，喂，你根本上係冇位食飯，一定 生意做唔切嘅， 係啊。 所以你話好差，其實唔係啊。同埋有好多人話個地嗰、那個鋪租貴，係鋪租係貴，但你做嗰個生意額你計得到噶嘛？你做嗰個生意額計翻個 percentage 就差唔多同外國，可能仲平租過外國。如果你計翻個租金 percentage， 你計翻個人流，其實咧香港個租咧就唔算最貴嘅，因為咧你見到翠華點解去上市？因為好好賺啊嘛，因為佢交完租之後都仲係好好賺啊嘛。是咪？你见太兴啊，嗰啲全部都赚大钱噶。原因就系你一系识做，一系唔识做，一系冇包装啫嘛。喂，太兴食个烧味饭六十几蚊，得八嚿嘅啫，全部都系垃圾嚟嘅，俾啲。但系佢卖你六十几蚊，系嘛？咁出边啲茶记啲卖啲四十几蚊嗰啲人，嗰边未必有佢咁好赚嘅，因为你包装唔得啊嘛。 同埋讲起翠华咧，讲起翠华咧，佢哋有个地方几聪明喎。佢哋咧冇，虽然上咗市咧，佢哋冇忽视到管理嗰一 part。你睇翻佢哋啲 CEO 啊，同埋啲管理。大部分用曬酒店，即以前有喺酒店有經驗嘅人做管茶餐廳，所以佢哋做得幾好嘅，就係咁解。 唔係茶餐廳嗰啲利潤係高過茶高過酒樓㗎，因為佢賣嘅嘢而家茶餐廳賣嘅嘢越嚟越接近酒樓嘅嘢，係唔係越嚟越接近酒樓嘅嘢？即係佢當然啦，佢都包裝得好啦。你話係咪真係好好咧？亦都即有啲得，有啲唔得嘅。問題佢嘅毛利率。絕對高過你酒樓，你酒樓喐下成萬尺，佢千零尺一個鋪可以搞掂嘅，佢可能一個月好賺過你間酒樓嘅，佢交20万租啊，貴啊貴啊，嘈冤巴閉啊，佢可能一個月賺80万嘅， 咁咪夠比有突啦，即係個租仲好平，如果你咁樣睇嘅話。 其实啲人成日都话贵租，人工贵租，贵乜嘢啊？你赚大钱嗰阵时候你唔出声啫。 同埋香港其实整体嚟讲咧，我睇到嘅嘢就系佢嗰个做生意嘅成本咧，或者嗰个做生意嘅难度咧，其实系比其他地方系低啲嘅，因为你其他地方有太多嗰啲保障啊，即系保障员工嘅嘢。你香港要炒人话咁易啦，整封信就搞掂啦。 系啊，七日通知搞掂你。 系咯，即系你喺外国就唔系咁样，你就要慢慢又要话谂下要 restructure 啊，咁即系你要改组嗰间公司先可以搞走一个人，有时即系复杂到咁噶。咁你变咗，即系呢一方面嘅灵活性又高好多咯。做老板嘅角度， 唔系香港做老板咧，其实香港咧有个金科玉律嘅，叫做发达容易揾食艰难。一般打工仔就梗系揾食艰难啦，人工又唔系加得多，原因就系做生意嘅人要揿你人工。唉，好难做啊，因为啲租好贵，所以你人工加唔到。跟住同业主讲，唉，而家啲人工好贵啊，所以你租加唔到，一样嘅、啊。个老板就系做嗰样嘢，即系老实讲，你嘅环境，我唔系话串，我哋公司一个月食饭食十几二十万，净系公司食饭啫，夜晚日日头晏昼食饭贪，夜晚去食好啲。个个月都咁食法嘅，咁你话咧生意系点做啊？即系好多时呃鸠你嘅啫，话生意难做啊，梗系呃鸠你嘅啦。个个租客啊都扮晒嘢嘅啦，有以前有一个啊喺奶路神街做台式饮品嗰个啊，台式饮品后屘搬走咗，因为个奶路神街变咗波客街嘛。佢由6蚊杯加到7蚊杯嘅时候，哇！又跟住喊苦喊忽，又话放顶手啊，年年都放顶手，跟住自己话胃出血，又话肝癌，边捻度有事啊？都几捻健康。就是希望你业主加少啲租咁样呃鸠你， 依家做俾业主，依做俾业主睇嘅啫，即系 做俾业主睇噶嘛，因为佢需要放顶手嘛。哎，我唔做啦，顶唔顺啦，又搵唔到咩钱啊，啲伙计人工又贵，租又贵，顶唔顺啦，根本就发到唔清唔楚，个个做生意都咁讲噶啦。 即系 Tony 你咁咯，你晏昼订住两个饭盒翻嚟，你业主问你，喂 Tony， 哇，做咩食饭盒啊？生意唔好。 系啊，食饭盒咋，系啊，生意难做啊嘛。哎，我夜晚酒店食自助餐，我唔同你讲啫，系咪先？ 系啦，就系咁嘅 嘢。一样。 系啊，系咯。我哋讲翻你高慧贤咧，其实嗰阵时我见过佢一单嘢咧，记唔记得嗰阵时叫人唔好捐血嗰度啊？ 黐线，呢、這个根本就系人渣中嘅人渣。 咁样讲嘢得个？ 呢个人渣中嘅人渣嚟嘅，你冇可能叫人冇捐血。所有全世界捐血都系红十字会或者红嗰个陪教地方，就叫做咩啊？ 新月会， 新月会， 新月系啦， 系咯。咁其实嗰啲系慈善机构嚟啊，不非牟利慈善机构嚟噶嘛。咁同埋系救人啊嘛。你唔系话即系好似佢咁话，我啲血咧唔系俾大陆人用嘅咁样。喂，大佬啊，如果你有如果你去到外国啊，你撞车啊，流到啲叭叭声啊，要输血啊，你入你个身嘅血啊，咪又系人哋捐出嚟嘅血，你都唔知道个梳齐边度啦。去咗大陆，如果你翻大陆撞咗车，要打包血，你要俾钱嘅。大陆又唔一样啦，少少唔一样。 但 系你都 要俾钱嘅， 但系你都要俾钱买大陆人嘅血啊嘛。咁你唔通条命唔够啊？自己唔够自己啊？都黐线嘅。 知嗰啲呼吁人哋唔捐血嗰啲咧，就希望佢嗱一声咧。就佢或者佢屋企人就俾人捅几刀啊！咁啊，到时你睇下你啲血系边个俾你嘅？唉，即系我系不断诅咒嗰啲人嘅，希望佢哋个个都全家中刀噶。 黐线噶，仲有好多人系不断为佢护航啊！ 系啊， 呢个真系神经啊！即系你苹果其实应该就系呢件事咧，就应该已经兜咗佢啦，就唔好俾佢 封杀佢。 冇噶，肥佬奶希望。即系肥佬奶其实都抵死嘅，都系一个无良人嚟，一个陶片，一个高慧贤嘅专养啲人渣嘅。 系啊，惹起嗰个群众嘅讨论啊嘛，即系可能喂，你见大家讲话唔捐血讲咁 high， 喂，哇，佢整篇火上加油去刺激呢个标数 咯。系啊，佢系目的系刺激呢样嘢。 系啊， 但系佢冇写喺 仲有都 文度，佢就写喺 Facebook 度啫嘛。呢个高慧贤， 佢 好似冇 写。佢系呢啲即系嗰个点讲啊？佢系嗰个传媒里面即系写开文嘅人啊嘛，即系啲 fans 喺度嚟。 但系我认为佢就系、是、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呃 Q 人嘅咯，即系好似早排咁样，佢话自己去澳洲旅行，咁啊去咗 Sydney， 咁咧佢话佢可以用半个钟申请到 Sydney 当地嘅银行信用卡度。其实你谂下就听下就觉得好似咦几得喎呢条桥，但实际上系流料咯，除非佢本身喺澳洲有银行户口，否则咧。开信用卡咧，唔系半个钟可以搞得掂嘅嘢咯。 半个钟，我都冇打字机啊，仲要整张打张卡俾你啊，都前后都差唔多啦嘛。 澳洲 大陆得嘅，大陆得嘅，澳洲我唔知啦。大陆咧，我知深圳可以嘅，俾钱啦，俾钱，唔系啊，俾钱叫个银行经理你就可以出张信用卡噶，有信用贷额噶。 深圳是不一样啦，即系我认为，即系除非个澳洲佢有，即系佢加拿大人嚟噶嘛，你谂下，即系我系唔明噶，因为澳洲查得好严，即系每你开一个银行户口咧，你要有三种即系证明文件嘅，即系你基本上一个啱啱去到澳洲嘅人系开唔到户口的。 哦，咁可能佢澳洲本身有銀行户口咧，大把錢喺嗰度咧。 哦，咁可能漏咗税，漏交税俾加拿大咯，咁樣就呢個人。 咁咁知啦。 唔知，不過佢好誤導性好強啊！即係啲佢同埋有啲人咧就即係好中意咧喺佢啲話 like 啊咁樣 like 佢啲嘢啊咁，但係其實好似涉石人咁啊，又有個人都唔講唔開名啦，但係即係涉石人咁咯，即係佢自己喺個 Facebook 度寫嘢嘅，咁啊 like 人哋，跟住人哋去 Sydney， 佢話佢又話去 Melbourne 去咗邊？喂，兩個即係隔九百幾公里嘅城市嚟喎，即係完全冇關係嘅。 冇所谓啦，咁咩人都有噶嘛，实有啲人中喺 Facebook 炫耀下，咁冇所谓嘅。系咁，我都学咗佢啦，最近咪逢系饮饮食食啲相都贴上去，系嘛炫耀下啦，我都学下人哋啊嘛，系嘛。 我唔知啊，不过好即系好罩忌啊，我觉得有时即系你误导人啊嘛，有时即系你讲事实嘅，譬如你介绍啊呢度抵食咁样几多钱啊咁样嗰啲，你讲嗰啲 fact 俾人听唔紧要啊，但系如果你讲嗰啲嘢咧系同事實有差異嘅，咁啊， 尤其是佢講嗰啲仇恨出嚟啊，譬如你真係唔捐血呢啲，真係無良到真係唔知點講。見到人死你唔去救，唔去捐血啊？ 唔係呢個我哋屌圖片一樣啫嘛，我哋屌圖片一樣啫嘛，即係人哋係嘛冒住生命危險走難啦，你都話要拖佢拖翻嚟出公海， 拖出公海 啊！跟住啲人就話：誒、欸、咩你啊你大惡咗家，你點解唔帶翻屋企啊？喂，所有嘢你喺街度見到一個人撞車就嚟死，你會唔會同佢講：喂，你大惡咗家，你唔帶佢翻屋企？一次夠善，你講埋啲咁嘅嘢， 送去醫院㗎嘛？應該係咪先？即係有一個地方可以照顧嗰啲有需要嘅人。就唔係一定要自己屋企，自己屋企都可能都俾唔到呢種服務人哋。 唔係即係咧，惻隱之心就個個都有嘅問題，佢哋就唔係人嚟啊嘛。系咪先？你见佢伦敦恐袭，哇、哦！原来救人嗰啲全部都系佢话要拖出公海嗰啲难民嘅人嚟嘅，嗰啲人种嚟嘅。喂，自己有个黑鬼系嘛？接上面啲人掟人落嚟，佢下底接嗰啲救人英雄，全部都系佢口中要拖出公海用乱枪扫射嗰啲人嚟噶嘛？系咪？即系呢啲咧，老实讲，一定有报应噶，唔知几时报喺佢身上噶啫。 系，都唔知。总之呢件事就呢，即系喺呢一件事上面咧，肥佬礼做嘅嘢咧都系好有问题嘅。即系俾佢咁样写嘢，喺早个应该系早两日啫。有一个英国人咧，佢喺 Facebook 嗰度 share 咗一啲即系仇视穆斯林嘅言论，俾人判咗监，要坐20个月。 哦， 要 share 俾陶杰，要将呢段 吓， 要将呢段 share 俾陶杰，等佢都警惕下。 其实佢应该 佢唔会警惕嘅，因为佢去到嗰阵时，佢咪同佢讲完乱枪扫射难民之后，咪又只系同彭定康握手系嘛？调翻转头应该问下彭定康嘛？呢个系咪你朋友嚟啊？系嘛？你认唔认同佢讲嘅说话？你支唔支持佢啊？系嘛？ 喂，其实佢嘅刑责咧系可以即系追究到嘅，我相信。即系如果佢系英国公民嘅话，即系佢喺外国，虽然佢个言论喺外国度即系发表，但系如果佢即有人去搞佢咧，佢系应该都可能要即系翻去英国嗰度揾真爱啊！即系个监狱里边，其实系要搞一下。但系即系之前老萧又话搞嘅，但系呢啲老萧好似乜都睇唔到咁咯。即系我都好失望。讲真，即系老萧佢能力大嘅人，应该责任越大嘅。但系喺呢件事上边咧，佢系完全视若无睹。可能赶客啦，即系闹陶杰，太多人。即支持陶傑啦，咁啊佢又費事講咯，變咗唔知啊，真係唔知道。 話咩翻譯嗰篇嘢唔知翻譯唔知幾多篇文章，唔知俾啲咩傳媒，即係話陶傑呢啲咩要拖人出公海，即拖啲難民出公海掃射嗰啲，呢單嘢都好似靜咗啦，老蕭都好似冇嘢跟進。 因为佢根本就是一个冇乜坚持力嘅人，即系尤其是喺呢啲咁嘅嘢方面，冇乜坚持力噶。即系佢可能可以好坚持咁十年不停咁做节目十几年，咁但系佢如果你要佢坚持去即系批判一啲唔合理嘅嘢，佢唔系，我认为佢唔系啲咁嘅人啊。即系佢冇咁嘅斗志。即系我哋而家变咗就系我哋闹。即系我哋系闹得最多，其实冇人敢闹佢，因为咧闹咧，其实嗰条片咧就可能冇人睇嘅，冇人听。 即系陶杰咧，我觉得其实乜都唔使，你净系将佢嘅所嗰啲写嘅嘢咧翻译成英文，就寄去保守党，寄去工党，净系寄俾英国佢祖家嘅嘢，跟住寄埋俾嗰边嘅执法部门，等佢入境就系可以拉得佢噶啦。 咁我哋不如做呢样嘢啦，还掂啊，老 少。或者欧盟啦。嗱，或者歐盟咧，佢成嗱一個歐盟，佢寄俾啲歐盟啊，嗰啲執法部門，咁佢睇下歐盟國家，除非佢唔入歐盟咯，去冰島咯，以後。 你咪話喎，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發覺咧，歐盟嗰度啲出入境啊，例如機場啊，或者暫時入口嗰啲關海關關員咧，佢好多都係啲黑人、烏色人種做嘅，成日我都覺得係。 其实很多政府工都会是那些人做的，因为政府有个 target 的，他们那些政府有个 target 的，一定要请回多少%的少数族裔的，即是好像啲 board 咁咧，啲公司啲 board 咧，佢哋一定要有一个数嘅女人嘅，唔可以净系男人，即系嗰啲董事会。 即系所以啲做出入境呢啲咧，如果真系见到陶杰呢一篇嘢咧，即系咁啱啦，即系一定好好咁招呼佢嘅带入去。 其实我哋应该要做嘅，因为其实老萧佢之前都搞过，但系佢好似咧，即系帮佢搞嗰条友咧，就已经有好似消失晒。咁早几日就讲人哋食狗嗰啲嘢，喂嘥气啦！人哋食狗其实讲真都唔关你咩事，呢啲即系同人有关嘅嘢咧，完全唔理，就去讲食狗。 唔系，即系咧，你话咧嗰啲鸭翻译唔使翻译其他文字啦，净系翻译成英文，又或者你如果欧盟咧，你咪法文同德文咯，你最紧要通知歐盟當局，一個有咁嘅充滿歧視言論嘅一個叫 KOL 係嘛？如果入咗你哋境咧，你哋應該執法啦。係 啦， 咁佢總之佢會去啊嘛，佢唔會去利比亞噶嘛，佢唔會去埃及噶嘛，佢會去，但係佢會去英國，會去倫敦辦下高等華人，或者法國巴黎辦下紳士係嘛？你咪去一定要通知佢會去嘅地方咯，等嗰地方人執法咯。 係啦，咁我哋做呢樣嘢啦。 老蕭當時都戇撚鳩㗎，其實即係個坦白講，你翻譯成阿拉伯文有够用咩？佢都唔会去。 系啊，同埋佢唔会好似，即系其实点讲咧？老萧族嘅做法咧系冇乜智慧嘅，即系佢闹佢嘅时候又话咩搵只公牛 X 佢屎忽 X 到流晒血，啲血落到脚板底咁样。喂，其实冇意思啊！你讲呢啲嘢，即系其实佢讲嘅言论本身已经有问题啦。你讲呢啲咁嘅嘢， 黑鬼 啊！我唔知啊，即系头先有个网友就喺、是、有我记得佢讲过一次黑鬼，但系有个网友咧就话。佢系公牛啊，写住 唔系公牛，黑鬼，佢系话揾一个黑鬼，屌佢屎忽，屌到佢流晒气，又屎忽流到落大髀，流到落脚，咁当然啲说话梗系冇意思嘅，你讲啲说话出嚟，即系你系一个情绪嘅宣泄，有咩意思咧？系咪？问题佢要去见，佢要去英国见佢保守党嘅亲家，或者嗰啲叫做老友噶嘛，系嘛？咁你咪逐个保守党议员，或者嗰啲，尤其是彭定康同佢咁老友。你认唔认同呢个朋友讲嘅说话？你会唔会支持佢啊？如果将来佢受审，你会唔会想停下 做啦？呢样嘢要尽快做，等阿肥佬礼执笠之前咧，攞晒阿陶杰嗰啲文，跟住我哋就翻译咯。 我哋咧要再喺封信度咧，整一个大胆嘅假设，要补充咧，就话喂，你呢位来自香港嘅朋友咧，好可能咧，佢嘅思想咁激进咧，好可能已经同当地嘅恐怖组织可能。有 聯 繫都唔定， 有聯繫啊， 係 啊， 如果你咁樣講咧，佢入口咧入境嘅時候咧，俾人通櫃都似啊。 喂，執行啊嘛，喂，你講到咁勁喎，你同嗰班激進組織嘅思想有咩分別啫？爭在你未做啫嘛，喂，點知你會唔會係入嚟英國係或者嚟歐盟啲唔同嘅地方係同佢哋會面啊？去再傾嘅啲咩大計嗰啲咧？得啊，老 都可能極右組織咯，同嗰啲，因為極右組織就即係好似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光頭黨啊嗰啲咯，即係嗰啲新納粹主義分子啊。其實陶傑係 咁樣咯。 係啊，陶傑係呢一籠嘢㗎，其實佢寫嗰啲嘢全部都係嗰啲，但係好奇怪，香港好多人 buy 佢呢套嘢，我真係完全唔明點解。上一集咧，我哋整咗個特備鬧咗佢三折，但係啲收視係奇差，一係咧嗰啲人咧就非常腐皮我哋。又好 Q 惨，但我哋应该决定要做下呢样嘢，要翻译佢嘅文字啊，跟住就再 最紧要系英文，用西方文明嘅语言，就唔使阿拉伯语，亦都唔使乜嘢其他语，净系英文、法文、德文已经足够啦。佢系会去呢啲国家啫嘛，佢可能系想去瑞士，啱啱瑞士中立国，未必会拉佢啊。咁佢如果去入去欧盟，去嗰个叫做比利时或者德国，可能已经被人拘捕啦啊，跟住。送上法庭受审，咁到时咧，我哋要假设你问阿彭定康，如果依个你依个朋友将来受审，你会唔会出庭为佢作证，又或者话帮佢撰写求情信啊咁样啦，系咪？ 我哋应该做呢样嘢，呢样嘢要快啲做先得，因为可能我哋讲咗之后咧，就有人做噶啦。不过 系啊， 我哋做咗先咯。阿老萧又唔使理佢噶，老萧呢个人都系 咁，人哋退休啦嘛，人哋退休啦嘛，人哋梗系唔系要做生意嘛。咁呢啲嘢，人各有志嘅啫。呢个世界冇得强迫嘅，咁人哋唔做，亦都冇罪啫，系咪？ 咁啊系，咁我又唔应该恶意批评阿老萧嘅，我都系善意。 咁人哋只系唔做咁解啫，即系等于佢请啲人食三十年早餐，突然间31年唔请，咁咪冇得闹嘅。呢啲嘢佢嘅自由嚟噶嘛，系咪？咁啊，我哋做咯，佢唔做系嘛？ 我哋做啦，咁样 薪火相传， 薪火相传系留意我哋个 page 啦，我哋会翻译完咁啊，即系 share 咗去，跟住就再寄俾英国工党保守党、 英美德嘅系啦嘅嗰啲执法部门。各政党当然不用寄给马林立旁的党的了， 不用的了，那个他的 fan 来的嘛，十多几个 老友来的嘛， 是的 是的。 好， 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是好像 over 了，多了一节出来了， 是的，又加时 over 一节的，你 是的， 不要紧， 好 了，那么 下次再谈了， 下次再谈， 多谢 Tony， 多谢 Tony， 拜拜， 好的，拜拜。